少爷嘅射击术咧越嚟越进步，枪枪都打中。好啦，继续准备。系。 射中目标，训练结束。射中目标，训练结束。射中目标，训练结束。 啊，真系好嘢啦，少爷啊，百发百中啊。 唔系啊，我觉得反应唔够快啊。听日咧要加强训练速度先得嘅， 少爷啊，你嘅成绩都相当好，你要求太高啫。 咁啊，当然啦。不过喺任何嘅情形之下咧，我都唔会对女人使用暴力嘅，一定唔会嘅。 嗯 嗯，系黑装部队嘅运输机噃。 嗯，好似系去了解纪念馆咁啊。唔知鸟子叫佢哋做乜嘢咧？苟然啊，系啦，你知唔知道啊？ 我唔知啊。 唔好意思， 揾搞晒。 唔好意思， 揾搞晒啊！ 请问阿当先生喺屋企咧？ 哦，系黑装部队啊！你哋好嘛？好耐冇见啦。 哦，我哋带廖志峰信嚟俾你噶。 哦，廖志峰信啊？ 冇错啊，系封邀请信。 嗯。 我、 哦。好。 阿当，唔好意思啊，咁唐突，搵人送信俾你。今晚我开咗个特别嘅圣诞舞会，地点系我屋企嘅廖子纪念馆，希望你前来参加。面堂鸟子敬仰。 哎呀！ 喂，阿当啊，同埋你一齐去啊，好 唔好啊？喂，你喺度做乜嘢？鸟子又冇请到你去，你去乜鬼啫？ 我要去啊！ 先生啊，封信仲未完嘅，麻烦你睇埋落去啊。 哦。 仲有啊，由于呢个系舞会，所以请你带埋你嘅 partner 嚟。如果你系一个人嚟，对唔住啊，我哋系唔欢迎嘅。 哇，好嘢啊！我有得去啦，我可以去啊，好嘢，我都可以去啊。 我都去啊。 啊，对唔住，邀请信已经派晒啦。 哦。啊。 好啦，清真时到。 係啊，阻你哋一阵，我想问一下呢，特别圣诞舞会究竟系咩意思嚟？ 哦，意思就系喺夏季举行。其实好简单啫，高中棒球赛都分为春季同埋夏季，另外仲有就系夏季嘅滑雪比赛。其实活动呢一样嘢根本就唔应该分季节性嘅。所以小姐就喺夏天举行圣诞舞会啦。 係咁，我明白啦。 特别嘅圣诞舞会啊，好嘢，我最中参加舞会㗎啦。我一定会去嘅。 记住带埋宝贝你啊！ 特别圣诞舞会，呢、 哦 这个都算系社交嚟哦。 哦系啊， 我一定参加。 我带 Pola。 圣诞舞会系咪有蛋糕食，有圣诞树嗰种啊？仲有啲女仔着得好靓噶嘛？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咁啊！ 但系我喺边度搵 Pola？ 圣诞舞会叫埋我参加，系啦，你哋有冇请埋阿林去啊？ 有，当然有啦，佢会陪阿当去。 麻烦你话俾廖子小姐听。无论点样，我到时一定会出现。 带埋 partner， 单身汉唔欢迎啊！一定要一 pair 俾一齐嚟啊！麻烦你准备啦。 你哋都听到啦，边个有兴趣私底下？ 哎呀，我嚟玩啦，我还钱啲噶，我嚟啦。 带 partner。喺面堂屋企开嘅，咁当然唔可以带面堂去啦。但系阿当又要阿林陪佢去，真系麻烦嘅啦。究竟揾边个去好呢？今次喺面堂屋企开嘅，唔可以让啲大人去嘅。虽然呢个唔系男朋友，但系要对方识跳舞先得噶。如果嗰个人冇兴趣嘅，佢去都冇用啦。最好系避开同年龄嘅人。但系如果第一个拍耶公去嘅，一定会引起人误会噶。但佢年纪细过我嘅，又会俾人问嗰、那个系咪你细佬啊？咁就冇意思啦。只好系揾一个冇关系嘅人，你生得有型啲咧，英俊啲咧，年纪大细都冇乜所谓啊。总之唔可以太肉酸嘅。如果唔系咧，啲人就会讲埋啲闲言闲语噶啦。冇错啦，要揾一个门当户对嘅，最紧要咧就有幽默感，仲识氹我开心嘅。但系呢种男人去边度揾啊？ 哇！哎呀，真系好啦！啊，唔通日日输俾你咩？今日赢翻够本啦！终须有一日龙穿凤就系咁解啦。以后咧，我会再嚟赢多啲，赢晒呢啲嘢啊！哎呀，好哇！阿子子，乜系你啊？诶，你去行街定系去睇戏啊？咁啱嘅撞到你。哎哎呦！ 啊！ 发咩事啊？ 哥哥， 咩话？举行舞会啊？ 系啊，虽然咧十二月份先至系圣诞节，但系几时都冇所谓啦。我想你帮下我眼，帮我睇下我布置嗰啲装饰啊。 点解咁做啊？ 你仲问我？你个妹啊，不嬲中意点做就点做噶啦。 啊！嗰棵系圣诞树？ 冇错啦， 一啲都唔似嘅。 你再行近啲，睇真啲就知道噶啦。 哇！咁大波啊！ 上去。 唔该晒你，的确系几准时。有咩事啊？ 四眼仔啊，我好惊啊！四眼仔，你有冇问题噶？惊人怀疑我啊！我今日靓唔靓啫啊？ 唔使惊，当我哋冇动咪得咯，冇人发觉你嘅。 有吓到啊！系四眼仔同佢嘅舞伴啊！ 妈好得意啊！哎呀，哎呀， 唔系俾你嘅，系俾我班男嘅。 嚟呢个舞会嘅人，真正一对对嘅就只有阿当同埋阿林两个啫。 我就话睇上嚟，佢两个唔系几亲咯。 各位好嘛，叫大家等咁耐，唔好意思，好多谢各位喺百忙之中嚟参加呢个舞会。我代表小姐再次多谢各位。 冇啰嗦啊，快啲开始啊！大家好，大 家好，我喺圣诞舞会嘅会场。各位企定，唔好行嚟行去。 好似系圣诞树嚟，系唔系阿林啊？我、啊哦、喂做咩啊？喂你做咩啫？想点啊？ 啊！我嚟帮你加啲装备啊，好快嘅咋，好快嘅咋， 开始跳舞啦！ 要我哋加呢啲装备，系咪要我哋上舞台决斗啊？ 你话咩话？要爬上棵圣诞树上面先可以到会场？呢度已经系最高层噶啦，再上多一层啊，距离即系有几远啊？ 大约系207米啦，加多50公分到啦。 唉，真系冇意思啊！咁胡闹个舞会，你竟然请埋咁多人嚟参加， 好得意啊！ 第一个爬上会场嘅男宾客，我哋嘅小姐会送佢一个香吻嘅。 好啊，我同意啊！ 咁你又真系胡闹， 咁无聊，那早啲翻屋企瞓啦。 另外，第一个爬上去嘅男宾客嘅 partner， 小姐会锡佢一啖。 哇！好嘢！ 太胡闹啦，我哋走啦。 会场嘅人，可以入成4000人。 少爷，所有人都会参加。 要是第一个爬上会场嘅女宾，系边个出呢个主意噶？ 有咩所谓啊？边个都冇所谓啊！ 我想知道阿林有冇嚟啊？ 你话个巴渣婆，我当然有嚟咯。 一阵间我到底会射边一个呢？真系急死人啊！啊，哥哥你做咩啊？哥哥你想去边啊？ 你问嚟都多余嘅。我知道阿当最快，我梗系要对付佢啦！ 你啲小姐嚟紧啦，快啲快啲快啲！你 我帮佢啦！ 哎呀，喂喂，林你做乜嘢啊？我点样先爬上去啊？哎呀， 你爬得咁快，为咗咩啊？你自己心知肚明啦！我会俾你第一个爬到上去就系你噶！ 阿当嗰日爬得最快，睇住嚟啊！ 哎呀，边个？ 冇错啦，就系我面童，睇住嚟，今次你点都走唔甩噶啦！我嚟啊！ 绝对唔可以俾面堂射到阿林嘅，无论点都唔得嘅。面堂，我嚟紧噶啦，你等到我一阵啦，我好快就爬上去啦。呀！ 喂，头先跌落去嗰个系咪面堂啊？四眼仔， 我要做第一个，好快就到。 领先一队已经过咗100米啦，冇错，就系阿当同佢个 partner 阿林啊。另外50米之后咧，先至有第二队，再过多20米之后，先至系第三队拍档。而家总共有17队跌咗落去，争全率咧系83%，平均速度系每小时0.8公里啊。 哥哥，而家唔知点啦。 照估计你哥哥十五秒前已经跌咗落一楼大厅啦。 吓、啊，我应该点做好呢？哥哥，你真系识拣日子嘅，喺圣诞舞会呢一日死，哥哥你一定死得好惨噶。吓、啊，哥哥咩人未死噶？ 阿当会一定唔会放过你啊！ 而家阿当同阿林咧已经爬咗去一三零米啦，仍然系领先。 我一定要对付佢。 哥哥、啊， 少爷而家以每小时八十公里向下跌。阿当以每小时四公里向上爬，佢哋八之后咧唔需 要。呀呀呀呀！ 呀！好厉害啊！当我好啦。 四三 呀！哦， 少爷离开接触尖，又继续跌落去喎。只见阿当又继续向上爬，佢冇事啊。 你冇事啊？ 得我嚟帮你。 呀！ 哎呦，好多谢你啊，你救咗我。 哦，你唔好咁客气，我哋系好朋友嚟噶嘛，系应该噶。 哎呀， 阿罗啊， 哇， 弊啦，阿当而家一路向下跌啦。 发生咩事咧？点会咁嘅？哥哥啊，你不如死条心把啦。 你收声啊，我是唔使理你。 阿当而家又开始继续向上爬啦，速度每小时五公里。佢而家越爬越快啊！ 哇！阿四眼仔啊，我而家好想翻屋企啊，我好惊啊，我 收声啦，就快到噶啦，千祈唔好放弃啊！ 我想翻屋企啊！ 我虽然系咁讲啊，但系我谂我未爬到上去，我已经冇命啊，真系进退两难。 吓、啊！哎呀，就嚟到啦！ 原来圣诞节是这样的，我知道了。为什么跟我小的时候所想象的情形不同的呢？ 是啦，爸爸，我们家今天是不是过圣诞节了？ 圣诞节？什么是圣诞节？ 就是有蛋糕吃，还有圣诞树，还有圣诞老人会放些礼物在植物里面的。 我都没听人讲过。 爸爸，究竟蛋糕是怎样的？ 哦，我不知道。 爸爸，你而家喺度食紧啲乜嘢啊？ 我食嗰啲系药嚟啫嘛，细佬哥唔可以乱食噶。 我谂圣诞节一定系好好玩噶咯。 系乱估啦，俾心机读嗰啲书仲好啦。 哇！ 爸爸讲得啱，根本一啲都唔好玩，而且又冇蛋糕食。蛋糕，我记得啦，我记得。 喂，你喺度噏乜啊？ 你以前是呃我的，你根本是你自己一个人独食蛋糕，原来你是呃我的。 我都不明白你在做乜。 小个嗰阵你就可以呃我啫，但是而家我大个了，我已经知道乜嘢叫做蛋糕了。 你讲咩啊？我都不明白你讲乜啊。不过如果你要拗嘅，好啦，我就同你拗到底系啦吓。 我、啊。啊好嘢，我以快过当到目的地啦！哎呀，只要我喺度跳过去圣诞树嗰度咁就得咯。 啊！我唔跳啦！ 嚟啦，矮仔，我要准备好啦！ 唔好遇我啦，我唔跳啦！咁样同自杀有咩分别？放开我啦，我唔跳啦！ 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咁搞乜鬼噶？ 拉大家翻翻上去啦，快啲啊！ 呢度咁多人啦，我都冇办法噶，一日都系你唔好啊！如果你唔嚟呢度啊，咁咪咩事都冇咯。今次系你攞嚟噶。 哎呀，到呢个时候你仲喺度闹我系咪多余噶？快啲啦！ 激死我啦！ 哇！啲人一个个跌落去，原因不明，原因不明，有九成人跌咗落去，而家剩翻十一个嘅啫，而家剩翻十一个。停在130米嗰度，喐都唔喐得啊！ 点解会咁呢？佢哋点解唔爬上嚟呢度呢？ 我知道啦，佢哋梗系喺下边已经玩得好开心，所以唔理，一定系咁啊，太过分啦！好，算啦，由得佢哋。 大家快啲梳晒，大家快啲梳晒。 你哋圣诞快乐！ 童年之回忆， 我最唔中意咧就系礼拜朝早啊！因为唔使翻学，都唔知道做啲咩好。啲雀仔系咁嘈，嘈到满晒，系咁眼光光望住个天，望到出太阳。啲风吹埋嚟，先系叫做清醒啲啫。寻晚发恶梦，而家谂翻起都惊。希望现实生活唔系咁就好。太阳照落嚟，想话瞓晏啲都瞓唔到，一瞓唔到个脑就乱噶啦。谂下呢样，谂下嗰样，真系烦死人。唔好理啦，我不如整啲嘢食，食完之后睇下约边个去街仲好啦。 你嚟饮杯茶啦。 咩话？ 饮杯茶之后，我加保你精神晒。啊，仲有啊，我今日得闲啊，你冇约人。 哎呀， 唔得啊！你想我带你出街玩啊？ 好心，你唔好发梦啦。 啊，唔系发梦啊，我而家清醒过青蛙。如果你约唔到人出街，剩翻一个人喺度，嗰阵咧就会闷到抽筋噶啦。咁所以咧，不如就带我去行下街，我要冇陪下你啊？点话咧？诶，日做夜做，礼拜唔松弛下个人好易老噶。 我情愿留喺屋企啊，都唔陪你呢个舅父出街噶啦。 嗯，啊，你呢个人都唔识补噶，激气啊！哼，嗯。 嗯，制啲咩喺饭度啊？ 你食完嘢先问我啊，就算讲俾你听都冇用啦、啊。 制咗啲咩喺饭度？快啲讲。 啊，总之系好嘢啦，趁热食落肚啊，功效仲好啊。好多人想食噶， 我问你放啲咩喺度？ 哦，放咗我亲自泡只嘅同心丹啊嘛。呢啲药啊，你净系听个名啊就知道厉害啦，可以令到你恢复童心。 乜呢药系你自己提炼嘅咩吓？ 嗯哼， 有啲咩作用啊？ 哦，梗系有用啦。嗱，听住啊。食咗粒啊，你会谂翻童年嘅事啊，咁当然啦，由最细嗰阵谂起啦，有啲开心嘅嘢啊，同埋痛苦嘅嘢啊，如果你食两粒咧，就变翻细路；食三粒咧，可能会见翻自己细个嗰阵系点情形。 舅父嘅人神神化化，佢讲嘅嘢我都唔信，如果信佢一成啊，都唔掂。其实谂谂下，真系好想做翻细路仔，起码唔使做嘢，一味挂住玩都得啦。无忧无虑都唔知几好，而家就惨啦，做保健老师周身都唔得闲，一翻到学校就成班学生走嚟嘈住我，你话我有咩办法唔肯至得噶？喂，做咩咁嘈？ 太好唔舒服啊！ 好大话啊！ 真系噶，真系噶，好唔舒服啊！好唔舒服啊！ 一个二个都炸低，我唔得，你快啲出去啊！走啊，快出去啊！好啊！ 诶，英发老师啊，我真系 快出！嗰班人啊，得闲过头。 英发老师，我都唔舒服啊！ 哎呀，校长，你瞓喺张床度做乜嘢？ 我都话咗我唔舒服噶 啦。你唔舒服？你面色咁好啊，冇可能嘅，你呃我嘅，阿学生系咁啫。啊，走啊！你做校长咁都得嘅，唔啱噶喎。 哎呀，你唔帮我检查，我癫噶。 哎呀，我癫就真啦，以为礼拜可以清清静静喺屋企唞下啦，点不知竟然谂翻起学校啲嘢，啲情绪又当头唔稳定，真系心烦啊！忽然间谂翻细路仔啲嘢，点解会咁嘅咧？唔通舅父啲药起咗作用？我谂唔会，唔会嘅，唔会嘅。 啊、你唞下啦，听到未啊？唔好乱谂嘢啊，休息下啦。 乖乖地休息啦，唔听话就会好伤身噶。 你去边度啊，樱花？讲我听啦，讲俾妈妈听啊。 我唔讲啊，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唔使理你啊。 你身体好孱弱，唔好行咁多啊。不如咁啦，我日日接送你，无论打风落雨，我都接送你啊，好唔好？打风落雨咧都冇乜问题，但落雪咧我就帮唔到你啦，因为落雪架单车行唔喐。每日都落雪真闷。 得啦得啦，樱花药配好啦，快啲饮啦，饮咗佢就会好翻。 你咁攰又唔好睇书啦，不如咁啦，我读出嚟当系讲故仔俾你听啦，好唔好？ 喺好耐之前有间古老嘅大屋。啊！有阿婆同阿公喺度住，朝头早阿婆去河边洗衫，佢见到啊一个樱桃顺住啲水流落嚟，佢就叫佢冚好啲被，唔好冷亲。 我真系唔惊冷亲啊！ 白樱花，我哋一齐去玩啦！ 好啊，一齐玩啦！ 唔准，想玩就自己玩啦、啊！樱花嘅身体冇你哋咁好啊，佢唔去得啊，要瞓觉。 唔制啊，我要去啊！ 你听啊，人哋话啦，咁你唔好去就唔好去啦。仲有啊，唔好开呢道门啦！如果唔系啲风吹入嚟咧，就会冷到你伤风噶啦。 啊！ 樱花，如果你听话，送啲嘢俾你玩。 樱花，我哋一齐去玩啦！一齐玩好开心噶。 一阵嚟过啦，樱花要瞓啦。 喂，樱花，同我哋玩啦。 一阵嚟过啦。 喂，樱花，一齐去玩啦。 听日再嚟过啦， 樱花，我哋一齐玩啦， 唔准去， 啊，唔好去。 这个女仔是边个嚟噶？ 系咪樱花老师的女啊？ 揾啲咁嘅笑嚟讲噶？ 樱花老师，你讲点解有个女？呢个女究竟系几时生嘅？ 讲下我几时生 个 女啊？ 妹妹啊，你叫做咩名啊？ 我叫樱花。 嗯，樱花系你妈妈个名嚟啫嘛。 你仲揸低人啊？明明生咗个女啊，仲唔认啊？简直呃人噶你！ 你听你讲啦，我都未嫁，点会有女、啊？ 冇错啦，未嫁点会有女？ 好多人都系咁噶，未结婚就已经有个细路女啦。 你 做 咩啊？我要话晒呢个女唔系我嘅。 其实认咗佢都冇咩所谓啊。 老师啊，佢爸爸系边个嚟啦？老师啊，我都未问你啊。 老师啊， 系咪你个女嚟嘅啫？你抱下佢啊，俾啲母爱佢啊。 个女仔可能系童年时代嘅我嚟啊，点解会喺度出现嘅呢？我明白咩原因啦，全部都系舅父搞出嚟嘅。 啊？咩话？佢有个女？哼，打句问句啊，我都唔信噶啦，点会有个女、啊？ 唔系咧，佢真系有个女噶，系千真万确噶。你睇下，无论眼耳口鼻啊，都似晒老师噶。 妹妹啊，你要乖乖地、啊，你妈咪出咗去，好快就会翻嚟嘅咧。 点会有咁大个女噶？ 平时密密实实，真系估唔到喎、 啊。四眼仔啊，点解你唔出声啊？你唔系早就知道樱花老师有个女啊嘛？个个都唔知道啊，有乜理由啊？你就会知道先得噶。 我几时话知道啊？咩都唔知道，唔使紧张，你一个二个太冲动啦， 一知道烟花老师有咗个女就发晒狂。其实人哋有冇女啊，都唔关你几个嘅事啊。呢啲可以讲系人哋嘅私事。如果人哋嘅私事你都理埋，你哋咪好唔得闲。我觉得你哋呢班人好八卦。烟花老师唔系你哋啲咩人，佢做乜嘢系有佢嘅自由。唔好话有个女啊，就算有十个女、十个仔，佢都有权嘅。你使乜咁大惊小怪啊？你哋睇开啲啦。但系咧，我就认为太过傻啦。佢话晒未结婚啦嘛，点解咁早啊有个女？佢实在太过傻啦，我担心佢唔识嘢，俾人哋呃。如果系咁就唔抵啦，就算系生啊都应该生仔先噶嘛。哎呀， 哎呀，你傻 啊！咁搞到教训人添，我仲以为佢系最冷静嘅，原来啱相反，最冲动就真。 咁咪系咯，阿妈啊，如果我都系咁，你会点啊？ 一听到话啲女仔未结婚就有细路仔咧，就啱觉得好出奇咁，我就话冇乜咁出奇啦。 讲得好啱啊！如果我同猪猪突然话有细路仔，你哋咪会吓到晕低。 咁啊系， 冇可能噶，点会咁样啊？ 冇可能噶，我唔信啦，冇可能噶， 冇可能噶， 冇可能噶，冇可能噶，冇可能噶。英发老师啊，冇可能会咁噶。我同英发老师啊，做咗同事好耐噶啦。我哋两个虽然未谈婚论嫁啫，但系感情已经好好噶啦。我哋系心有灵犀一点通噶。 我好爱佢，不过咁多年嚟都唔敢向佢表示。我谂住等到时机成熟嘅时候，先至同佢讲。可能我实在系太蠢啦，我应该早啲表示噶嘛，搞到佢嫁咗人我都唔知道。 靓徐边错？ 唉，啲女人实在系太过唔识做啦。佢明明系同我拍紧拖噶啦嘛，粒声唔出，走去嫁人都有嘅。仲连女都生埋添，哎呀！哎，你会冻死我。不过冇所谓啦，正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个世界上又唔系得咗个女人。喂，你碗牛肉面嚟？ 啊，整碗牛肉面俾你班老友。 不过我已经年纪咁大咯，想搵第二个女人啊，唔系咁容易嘅。除非我唔爱佢嘅啫，爱佢又唔应该计较。喂，白饭啊，麦豆啊，加面豉汤。 白饭啊，麦豆啊，面豉汤嘅。 不过嗰、那个女仔嘅爸爸究竟系边个呢？算数啦，唔好理佢系边个啦。唉，总之我可以接受佢就得啦嘛。好啦，我一要叫樱花嫁俾我，我要做嗰个女仔嘅爸爸。 做爸爸， 梗系可以啦，你叫我做爸爸啦，系啊啱啦，大声啲啦，我又会好锡你噶。 我好中意细路仔噶，尤其是系女仔添啊，我更加中意啦。 系咁真系好啦， 妈妈有只蟹仔啊。 我哋以后三个人呢就要三个人一体，我哋要从头开始，我已经有晒计划㗎喇，我哋三个人呢一定可以组织一个美满幸福嘅家庭 㗎。爸爸， 你点解叫嗰个叔叔做爸爸㗎呢？ 我鍾意呀。 咁 咪埋 细路仔啲 咁嘅嘢 咯，系啊，我哋一齐玩啊！哦，好咯，咁你去玩啦，你同你爸爸玩捉伊因啊、骑牛牛啊，乜嘢都得。 系啊，好嘢，真系好噶。 佢妈妈抌低咗个女走咗去，咁真系唔负责任啊！咁点得噶？ 我哋都睇住佢，直到佢妈妈翻嚟啦。 阿小妹妹，你中意玩乜嘢噶？ 玩打怪兽。 哦，好啦，咁去玩啦 吓。哎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嘿。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发生咩事啊？哎呀，点嘅？啊， 咁玩法好危险噶喎！ 哎呀， 打飞打飞打飞！ 怪兽都有嘅，好离谱啲，系咩都好啦，玩下啫嘛，咁紧张。 唔好啊，唔好，千祈唔好啊，咁样好危险啊，落翻嚟啦，我抱你啦。 我要打怪兽啊！ 唔系啊。喂，爸爸抱你啊，快啦，喂，唔好咧，好危险噶，哎呀，喂，你哋落翻嚟，你听我话啦，哎呀，好啊，好啊，哇，要快啲听只信号先得啦，呢个瘦女太大意啊，用普通嘅手啊，收拾唔到佢噶，走啊， 哎呀，有光头怪兽出现啦，快啲打佢啦，打佢啊，打佢啊， 哇。 有嘅， 即系承认系自己嘅女嚟。 系有几嘛？ 咪嘈！其实今次嘅事系我搞出嚟嘅。你个细路女的确百厌嘅，你哋想知点解咧，就问下佢啦，佢会话你听嘅。 即管问啦，自己讲啦，点解好过我帮你讲嘅？ 好啦，我讲啦，我本来系好乖嘅，但系我话晒都系细路仔，好多嘢都想玩，点知妈妈同埋舅父又唔俾我出去玩喎，所以我成日都匿埋屋企，但系我个心成日都想出去同人玩噶，而家有机会攞埋尽情玩玩到咁癫啦，我知道错啦。 而家知错都唔算太迟嘅，其实啲父母都应该尽翻啲责任先啦。 我唔系几明啊，点解父母要尽责任啊？ 他们压制得你紧要，你才会这样。 哎，不对啊，不对啊，他们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啊。 我哋一齐玩啦，嚟呀，亲埋我玩啦，好冇？ 校长，啲同学唔撩起佢，咁就冇事噶啦，系咪？ 我唔知咁多噃。好啦，就罚我哋停课一日。 好啊，我赞成啊！你玩得开心，我都开心啊！ 英发老师细个嗰阵都会咁嘅。 阿林啊，你估系咪真系佢个女嚟啦？ 我点知啊？ 雷福星之外星球教师， 有咩事？ 我呢次弊啦，你快啲嚟睇下啦，有个神嚟咗啊！ 神？ 系啊，系个神嚟啊！ 真系嘅，我哋呢个咁先进嘅星球都会有神嘅。 哇！呢个系神嚟噶，哇！即系英明神武啊！ 神啊！咁大计划啊！ 呢啲系我哋嘅福气， 你福气啊？ 福气，冇错，我哋以后要尊敬佢， 我哋要尊敬佢， 我哋要尊敬佢，我哋要尊敬佢。 咁耐，小雪同阿英仲记得我喎、 啊。我点会唔记得、啊？ 嗯，我哋系小学同学，而家又喺一齐，好难得嘅。记唔记得海星球啊？ 我梗系记得啦。有咩事啊？听讲嗰个净系得石球嘅星球，而家都已经有人去开发啦。 分开嚟讲啊，喺我哋几个读小学嘅时候，嗰、那个星球系好多石头，但系隔咗咁耐，可能唔同晒噶啦。听讲话个海星球原来有好多高蛋白质喺度。 嗯，咁又系，我都听人讲过嘅。 你哋记唔记得海星球上有啲乜嘢噶？ 我最记得啊，仲有个机械老师啊。 你仲记得个机械老师啊？ 我呢一世啊，都会记得呢个机械老师嘅。 所以你哋唔好再提起佢啊！哎一提起佢我就唔舒服， 咁咪最多唔提咯。 早知你哋会提起个机械老师啊，我就唔出嚟见你哋，唔同你哋饮茶啦。我而家谂翻起以前我哋做过嗰啲嘢，都惊惊地啊。 懒懒啊，算数啦，今日倾到呢度好啦。懒懒唔好走住啊！你究竟想走去边度啊？ 唉，都系冇嘢啦。其实我哋细个嗰阵好多嘢做错嘅， 而家大个就知道唔啱啦。 他们所讲的机械老师是一种用 CAO 超合金做的机械人，200年来他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好了，这条题目你懂不懂做？ 我当然懂做啦，我所有功课都懂做的。不止我懂做啊，我想兰兰都懂做的。 不是啊，我未必懂做的老师，不如你叫个大家做啊。 兰兰啊，使乜怕啊，你做给老师看啊。 喂，你们想怎样？ 以为自己高班啊，就喺度笑我哋啊！我哋成绩好好噶， 机械老师成日都针对我哋嘅。系啊，我哋要教训啦佢。 我已经谂好咗办法教训佢噶啦。嚟啦，我讲俾你哋听啦。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嘅。 咩话？过唔过分啲啊？ 准备啊！嚟啦！ 算数啦，我哋唔应该咁对老师噶。话晒佢都系老师啊。 点解今日个个都好似好乖咁嘅？如果日日都系咁，我就开心啦。 喂喂，老师好似冇发觉到咁喎。 系啦，听咪。 哎呀！哎呀！系边个做嘅？ 我都叫做 哋唔好咁做噶啦。 你几时有讲到啊？你根本就冇制止过我哋。 后屘我嘅话唔想做啦。 哦，估唔到你细个嗰阵都咁恩皮噶吓。 阿当，你估你又好乖咩？ 男仔恩皮系应该噶，不过估唔到连女仔都咁恩皮啊，真系少有啊。 佢哋正一不知天高地厚嘅， 其实有好多嘢我都唔敢做嘅，系人哋教嘅。教我嗰个人咧就系阿林，佢只系男仔头嚟噶。 好啦，今日都赖晒我啦，得未啊？ 你信我啊？ 哈哈，我信你。 其实边个乖都假，嗰阵最听话嘅就系我啦。 系啊，我做证人啦。小学嗰阵，小树从来都冇试过附和我哋嘅，但系亦都冇制止过我哋嘅。 你哋真系咁样做啊？ 系啊。点解唔劝我哋、啊？ 喂，佢嚟啦！ 就咁炸炸地地，成个跌咗落我哋嗰度啊！ 系你自己笨啫，走埋去老师度，等佢成个人炸落嚟都有噶。 嗯，我谂当时嘅情形一定好精彩噶啦。 我劝过佢哋噶，佢哋当时唔听噶。 你根本就冇劝过我哋啊！ 老实讲啊，呢啲机械老师啊，佢我话咗用火箭， 用火箭射佢啊！哇！嗰阵时我哋都试过用火箭噶啦。 都冇想揾人救佢都几难啦、 啊。如果我哋唔讲嘅，根本冇人知呢件事。 你哋就有得佢喺嗰度啊？吓， 梗系啦，唔系点？放咗佢，佢就会嚟报复噶嘛？咁又未必嘅。 你几个居然咁样对老师，我一定会揾机会报仇，你哋忍住嚟。 我记得佢当时咁样讲过噶。 话时话呢件事过咗咁耐啦，老师本人可能都唔记得噶啦。 我就话唔系啦。 我副机器系有电脑设备噶，佢做过啲乜嘢，电脑全部都有记录低噶。 唔知啊，头先好似有人想用啲嘢掟我哋乜？ 冇错啦，系机械老师做嘅。佢咁做系想报仇，又会咁啊？ 原来机械老师真系咁小气，机术机咁耐噶。 呢件事当然冇咁快完结啦，仲有下文噶。 多谢帮衬啊！ 啊、真的估不到他们对我咁长情嘅，仲嚟探我。 啊，温 Sir， 点解佢咁开心嘅咧？ 啊，真的不好意思啊，要你等啊，哎、我哋大家一齐翻屋企慢慢叹，嚟啦嚟。 有咁嘅事啊？乜话？机械老师走咗落嚟地球揾温 Sir 啊？阿兰啊，会唔会系你睇错啊？ 他可能来地球旅行，咁啱遇到温 Sir 都唔顶嘅啫。 总之我喺街度的确见到机械老师啊。 哇，温 Sir 竟然识得嗰个机械老师噶，冇听佢提过嘅。啊，真系奇怪、 啊。阿东啊， 阿东中意你人闲事，佢成世都系咁。 今次可能系最后嘅机会嚟啊！如果佢翻去海星球嘅，咁我哋想整蛊佢都唔系咁容易噶啦噃。所以呢一次呢可以讲是最后的机会，边个叫佢自动送上门啊？ 如果我哋整蛊佢，佢系嚟报复，咁咪冤冤相报。 讲得啱啦，讲得啱啦。 我啲学生越嚟越难教，喐啲咧又话教训老师喎。 系咯，要对佢哋恶啲先得噶。 点解你要拉埋我落水？根本就唔关我事嘅。哎呀，仲话唔关你事，喺餐厅度俾佢搞到你咁吃，你都有份噶嘛？你唔激气嘅咩？ 啊！我哋以前好傾啊，到而家都系咁好傾啊， 永远咁好傾啊！ 大傻瓜！哎呀呀呀！ 哎呀，你话咩话？啊！咁大胆，连老师都笑系嘛？ 仲未嚟嘅，阿林啊，我睇呢件事都系算数啦，点可以咁就算数噶？唔系点啊？我哋无论做咩事都好啊，除非唔做，如果去做，一定做到底啊！ 放开我啊！放开我啊！ 佢哋嚟啦！ 个命仲得我不留下，有咩企图啊？ 大错！哎呀，一阵你就知。 放开我啊！ 真系估唔到啊，佢竟然捉埋阿东翻嚟喎！ 佢哋唔嚟都嚟咗咯，你而家话点啦？ 我话不如就咁算数啦， 我就话睇定啲先啦。 喂，你带我嚟啊，咁有咩企图啊？ 你嘅成绩啊，一向都好差，你自己都知道嘅。所以咧，我捉你嚟呢度补习下。呢一副咧就系电动补习机，佢可以强迫你补习嘅。呢一副机器系边个借俾我嘅？我唔怕话俾你知啦，就系机械人老师借俾我嘅。好啦，而家即管试下啦。本来咧我都唔想捉你嚟嘅，啊，不过你咁百厌啊，咁啊啱晒啦。 阿东啊， 好啦，补习完啦，我担保你叻过以前。啊！ 我，你哋快啲交翻阿东俾我啊！ 哎呀！ 真系可恶！你哋实在太过分啦！ 阿林啊！ 好啦，开始。 快要走啊！ 等我嚟啊！阿英，快上嚟啦！ 好啊。 咦，又知啊！ 轮到边个？轮到你啊！阿兰，阿兰， 你唔好喊啊！你啊，你睇唔睇到呢样嘢啊？我话俾你听啊，呢样嘢叫做超能反斜炸弹，如果你再行埋嚟咧，佢就会即刻爆炸噶啦！ 嘅嘢最好就唔好吹牛啊！你吓都冇用啊！ 知道我咁样做系好唔啱啊！你原谅我啦， 你冇事啊嘛？ 好痛啊！ 老师，我哋好耐冇见啦。 小书你几好啊嘛？ 有心，你都系同以前一样冇变到喎，老师。 系啊，你有冇见到阿林啊？ 冇啊，佢系咪有事发炎咧？ 唔系，佢冇乜嘢。不过你最好咧就系唔好望佢啦。 你最 叻 就系扮纯情嘅啦， 我系纯情啊， 简直嗰啲啊！ 喂，我哋翻去啦。 我哋点好意思两个人静鸡鸡走翻去、啊？ 嗰个古灵精怪嘅机械老师咧，你就系斗佢唔过嘅。嗯， 剩翻呢间房系最后一间啊！ 老师啊， 我先揾到你啦。 你三个点样啊？ 唔使讲，梗系要处罚佢哋啦。 咁我系咪最后一个啊？ 喂，打呢个粉尘，虚真啲咧，你都唔想佢成个散晒噶系咪啊？ 真系卑鄙啊！阿林啊，嗰、那个粉尘啊，冇得罪佢啊，佢点解要诛责人啊？你快啲叫佢抌翻啦！ 你唔使理佢噶，你当佢冇讲过就得噶啦。 阿林啊，我好难过啊，你点会识到个咁嘅人噶？呢啲咁嘅男仔啊，越快离开佢咧，你就越有福啊！ 啊，哎呀，你既然咁样嚟冇用啊嘛，好我攞佢出嚟，我要打到个粉尘成个山晒，打到烂晒，打打打打打打！ 阿林啊，即刻离开呢啲低能冇用嘅男仔啦！呢啲咁嘅男仔通街都有啦，而且咧佢又唔系大只，只有硬挑鬼命啦！ 啊，冇用，我诋毁我系嘛，我等我俾啲料佢睇。 我唔怕你嘅。 哎呀，咁样掟佢唔中，我真系冇鬼用咯。啊，点算咧？点算咧？ 我俾你气坏咯。哎呀！ 你快啲走啊！ 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如果你哋啊仲唔改过，再次搞搞阵咧，我一定会翻嚟教训你哋嘅。你哋谂过啦， 咁样都会做到老师、啊， 仲系个好老师添。 佢同以前一样咁中意教训人嘅。 不过以后我哋应该要尊师重道咧。 希望只知道まさないで甘い夢を見せてあげるわ Feel me and put me in your arms And give a smile in my heart I will love you every day Whoa, whoa, whoa Nobody just like I do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want to give your love for me. Let's take a chance on love. 山天女福星之乌龙报仇。 谂起嗰件事咧，我就把几火啦！佢哋三个太可恶啦，你报仇啊！妖女同埋阿琴仲有一手，一于系整蛊你三个先得噶。唔制啊！嗰件事令到我哋三个人实在太冇面啦！无论如何，我要报仇，我要搵埋阿心同阿飞一齐去搵佢哋三个算账啊！大可恶啦！我一定要报仇啊！搵佢哋三个报仇啊！ 各位你哋好嘛，我哋今日咧好欢迎山天星球嘅市民嚟到呢度做我哋嘅嘉宾噃，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变天阿雪同埋阿林啦， 系佢哋三个， 请到呢三位嘉宾嚟咧，令到我哋呢个节目声色不少啊！ 多谢 各位 收 睇，再见啦！ 跟住落嚟咧就系现场直播，而家我哋去到山天星球访问下当地嘅市民，讲下佢啲风土人情。 呀，系变天啊！佢居然还上电视，等我用咁大炮打到佢飞起。在学校发生的事你们应该还记得的。 学校发生过很多事喎、 啊。是不是我们被人蝦那件事啊？没错，就是我们三个一起被人蝦的事啊。 我实记得的。 当时有很多同学望着我们，我们真的耳朵挖个窿捐了进去啊。其实讲起那次我是最惨的。回到家还被爸爸打，这件事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的。我迟早都会整蛊他们的。你们两个有没有兴趣啊？你们不制的，我一个人都要报仇的啦。 啊！你讲乜嘢啊？ 我哋两个有话唔制咩？系咁好啦，事不宜迟，我哋首先向大家姐变天埋手啦。得噶啦，我连晒啦。好啦，话咁快就搞掂，只要佢开着个电单车就有嘢睇啦， 我即刻爆。 咩仇都报晒啦， 边度开心到？ 我好犀利啊！见到一定会坐上去的，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揸架电单车兜去他想去的地方，他见到架车没理由说炸体不见的嘛。 好嘢啊！这个办法一定会成功的， 没错、啊哎、开车 好啦、啊 恶啊，嘈醒佢就要咁样对人。我谂暂时要放过佢先啦。 咁都好，都系揾个第二个。如果系顺次序嘅，应该轮到阿雪佢啦。 好啦，就去揾阿雪啦。 我赞成啊。 阿秀啊，我问你啦，你系咪真系咁肯定阿雪日都会嚟呢个雪山散步噶？ 系啊，每日准时下昼4:25:24，佢一定会喺呢笪地方经过嘅。 佢会唔会咁准时嚟噶？ 我对佢好有信心嘅。你睇唔睇到上边嗰条冰柱啊？我哋hold住阿雪跌咗入个窿，就即刻整断条冰柱，咁佢就以后都出唔到嚟啦。 系啊，系啊，差唔多时间到噶啦，阿雪随时会出现嘅。 喂，阿雪嚟紧啊！ 快啲走啦！啊！哎呀，哎呀，追唔到嘅， 呢次弊啦，对脚俾啲冰封住咗，而家想走都走唔喐添。 哎呀，系你嘅啊！ 系啊，雪姐，你几好嘛？我哋已经好耐冇见啦，吓、 啊！雪姐，你仲系咁靓喎！ 而家22秒。而家23秒，24秒啦！哎呀！ 哎呀！原来雪崩啊，好危险啊！快啲翻屋企啦！ 喂，点啊？成唔成功啊？ 哎呀，阿雪姐姐啊，你好嘛？好耐冇见啦，我哋得闲去饮下茶啦，真系好耐见到你。 哦，你哋嚟做乜嘢啊？系咪想报翻以前嘅仇啊？ 冇错啊，我系三个走嚟系想揾你报仇噶。 不过如果你肯认错嘅话，我哋或者可以原谅你嘅。你意思点啊？ 咁啊，咁好啦，以前系我唔啱嘅，咁而家我向你哋道歉啦，请你哋原谅我啦。抌咗佢哋啦，以后见到佢哋就赶佢哋走啊！ 知道。来，抬他们出去。 啊。 哥哥阿雪啊，又说向我们三个认错，原来出蛊惑用雪困住我们。 哎呀，照这样看，我们三个都不够他斗的了。 都是不要惹他了，现在只剩下阿林一个而已。照计三个人之中，阿林应该是最容易对付的了。 嗯，我都是这样说，搞定了他就算了。嗯，好啊，我赞成啊。 咁就打铁趁热，即刻諗一个好啲嘅办法去炮制佢。 三个人之中如果收拾到一个呢，咁都唔算失礼啊。好啦，我哋收拾佢啦。 我唔信合我哋三个人之力都收拾唔到阿林啊。我记得读书嗰阵，阿林佢係最怕事嘅一个嚟啊。 咁你就成功㗎啦。 你唔想我咁样对你咧，你就唔好喐下就发嬲，就用电嚟电我。 你想我唔电你啊？咁你就乖乖地听我说话，唔好激我咯。 唔激你啊？好容易啫。我想你咁样啊，我哋嚟一个协议咧，三日之内如果你忍得住唔干涉我做嘢咧，我以后就听晒你说话。 啊？咩话？ 咁即係话三日内你做咩我都要暂唔知睇都睇唔到你喇喎。 其实我係想你好嘅咋，你起码可以学到忍气吞声，唔会话喐啲就立乱发脾气，改下呢啲坏习惯㗎嘛，你话好唔好？ 原来你有啲咁嘅用意嘅。好啦，我接受你嘅挑战啊，我咩都唔理你啊。讲明下，如果过咗三日之后你都仲系做啲我唔鍾意嘅嘢呢，咁你就要忍住嚟好啦。 你系咪又想犯恶呢？朱朱妹啊，一阵间放学你唔好走啦，我哋行家家睇戏，跟住食晚饭啦。我今日有好多钱啊，想人哋帮我使减啲，你唔去呢一份啊？你谂下啦，一日系咁话咯噃。嗱，我呢有两张飞啊，陪我去啦。 今日真系好想去睇戏喎。 系啊，咁我陪你睇戏啊。 系咪真噶？你唔好口轻轻啊！你请我实去噶。 我咁请你嘅。 好啦，咁我攞咗呢两张飞啦吓。我同我个男朋友睇嘢。 喂，你话咩话？ 当睇佢唔到啊，咁就唔会谷气啦。 阿林一阵间应该会出嚟嘅，不过我系估估下嘅啫，我都唔敢肯定嘅喎。 咁点啊？唔通我哋喺度等到佢出嚟为止咯？ 当然喺度等佢啦。 一个人行紧啫， 呢个系最好机会啊！ 我哋系咪用计时炸弹咧？ 唔好啊，不如直接用药引绑住佢喺铁丝网嗰度，佢行埋就揿掣，咁咪得咯。 呢个办法唔错啊，咁就等我阿秀出马啦。一要用药引嚟引爆， 咁样就话直接了当啊！ 好啦，就等阿秀去立功啦。 要用隐身术至得，变幻术，隐身。阿当太过离谱啦，专登帮住我面撩女仔，想话激到我发脾气啫嘛。不过我唔会想佢当嘅，我几大都会忍嘅。宁愿出嚟翻火啊！而家舒服晒啦。阿秀惨啦，俾佢点亲啊！ 唔通阿林真系咁叻，识破佢嗰个隐身术？ 佢放一次电就要隔好耐先至放得噶， 咁就掂啦，等佢再放电嘅时候再炮制佢咪得啦。 咁都好， 我哋着晒雨褛先得啊！ 雨褛可以绑住佢嗰啲电嘅，咁我哋搵下地方匿埋先。偷佢放完电之后呢，我哋即刻去炮制佢。 妹妹啊，你唔好走啦，讲你屋企嘅电话俾我听啦。你叫咩名啫？哦，你叫小丽咧。哦，系咪凤英咧？哎呀，唔系啊，系叫窿拎咧。哦，叫有喵喵系咪啊？哈哈，话俾我听啦，唔好怕走啊，去街街啦，系咪啊？唔好走啦，唔好怕走啊，嚟啦嚟啦，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好嘢啊！今次我哋赢啦，我哋赢紧。 佢有排先放到电啦，我哋可以炮制佢。 啊，妹妹，你唔好走啦，阵间我哋睇戏好唔好啊？快啲食饭。行街街啊，买衫衫啊！ 唔得啦，我实在冇办法再忍啦。 阿小姐，你叫咩 咩名啊？ 哎呀！ 你讲个真话俾我听啦！ 哎呀！ 哎 呀！ 快啲，我系大英雄啊！ 好啊，我好 好啊！啊，系咩？阿林啊，系咁我更加开心啊！阿小姐，你唔好走啦！ 你挂多啦，直情当我冇到嘅，你太过放肆啦！ 我哋要再谂个第二条桥至得啦。如果唔系咧，我哋系真系冇晒面噶。嗱，我炸只云低，阿碧咧就企后边，明唔明白啊？ 偷住佢唔为意，我就用个大锤嚟剥佢。佢嚟啦，佢嚟咗啦。 呢次就轮到阿琴你啦。好啦，等我上阵啊！茅山术，炸云大法。 好谷气啊！忍唔到啦，我冇办法再忍落去啦！ 哎呀， 咁又舒服晒，成日咁搞法会大伤元气噶。 呢块皮嘅时候，我哋就一齐嚟袭击佢。 今次系实成功噶啦！ 啊，佢嚟啦！ 流死我啦！佢太好！ 好静，冇咩事发生。 想去找阿林，但是想落都是无谓了，他跟阿当很麻烦的，我不如定定地在这里好得多了。嗯 嗯，喂林啊，你近来脾气好像越来越大。 我哪有啊，总言之呢，我发嬲嗰阵唔掂你咁就得啦，我唔理咁多噶啦，我要睇戏啊，快啲陪我睇戏啊！睇完戏咧，仲要请我食饭，跟住仲要行百货公司，行完公司咧，我仲要溜冰同埋卡拉 OK 添，好唔好啊？好好 阿林啊，我问你啲嘢啊， 我哋几个根本冇得罪你，点解你来唔来就要掂我哋啊？ 我掂你哋？我几时有放过电电你哋喎？ 阿林啊，你唔使再炸低啦！ 你咪讲咁多啦，今日我哋一于同你决斗啊！ 我冇你哋咁得闲啦，我而家要赶住同阿当行街睇戏啊！ 喂，你咪想乘机走人啊吓？ 唔好走得咁容易啊！ 唔好走啊！ 唔好走啊！ 唔好走啊！ 唔好走啊！唔好走啊！我讨厌你哋啊！ 好啦，阿丹啊，唔好理佢哋啦，我哋行街睇戏啊！ 哎呀，我而家先知阿林原来咁厉害嘅， 我怕咗佢哋啦，以后唔好再揾佢哋报仇啊！